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五集。 北风拉个吹，朱韵来到图书馆，不看书，看风景。他从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就发现，图书馆为了通风，夏天夜晚顶层是开门的，可以直接上到天台。图书馆一共六层，顶楼没有栏杆，坐在地上可以直接眺望远处的喷泉广场，视野一片开阔。妈妈小时候对他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开阔的地方深呼吸，内心也会开阔，那些琐碎的杂事会变得不那么重要。朱韵冲着远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闻到角落油漆桶的味道。还是算了。朱韵席地而坐，捅开一杯奶茶喝起来。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身后一声短促有力的 操。 他回头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后面，天色黑，影子的脸看不清，但背后那把吉他朱韵还是很眼熟的。 人敌。 影子走过来几步，果然就是人敌。朱韵身子侧过去给他让开地方。 你怎么来了？ 你呢？ 我出来吹吹风，凉快一下。 人敌毫不留情的质疑。 宿舍里有空调，你上这儿凉快。 朱韵大萝卜脸不红不白。 哎，这里是自然风嘛，总吹空调容易落病，还是自然风好。 任迪眉头紧皱。 你呢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 我在这儿练琴。 在这儿练琴？ 宿舍练被人投诉了。 啊。 朱韵看任迪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递给他一杯奶茶。 嗯，喝不喝？ 任迪瞥他一眼，似是在犹豫。 就是时间久了，冰都化了。 任迪终于接过奶茶。夜色之中，任迪弹起曲子。朱韵叫不出曲名，而且任迪刚刚学琴不久，手法非常生涩。可不知为何，朱韵听着听着，刚刚被金毛怪刺激的心情竟慢慢平复了。音乐的力量，真神奇。练习过后，朱韵想起方淑淼的嘱咐。 那个， 嗯， 你怎么不去早自习呢？ 任迪咬着奶茶吸管。 不去，有事儿。 天天都有事儿。 嗯。 什么事儿啊？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 任迪转头看他。 我不上早自习，又不影响你。 嗯，不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要方淑淼工作也不容易。缺勤率太高的话， 我没举手。 啊？ 当初他选班长，我没有举手投票。 你不喜欢方淑淼啊？ 跟他没关系，谁我都不会选的。 为什么？ 任迪一脸超然地看着朱韵。 特地选一个人出来管自己，有病吗？从小我就不选这些。哼，不过我举不举手也没人在乎。但对我来说，我没投他，就不受他管。 朱韵被任迪这匪夷所思又自圆其说的逻辑震撼当场。任迪瞥他一眼。 你真喜欢替他管这些事儿？ 毕竟都是同学嘛。 是吗？ 任迪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又坐了一会儿，任迪收起吉他起身。朱韵也跟着起来。 一起回去吧。 任迪摇头。 我晚上有事儿要出去。 这么晚了？ 没事。 与任迪告别，朱韵独自回到宿舍，坐在凳子上没一会儿，上了好几趟厕所。方淑苗关心地问候他，朱韵连连解释， 奶茶喝多了。 一间破旧的酒吧，音乐震天响。李寻和高建宏与另外两个二班的男生坐在沙发里聊天，李寻现任女友柳思思贴着他坐着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人从人群里挤过来，站到他们面前。高建宏看过来， 哎，任迪，怎么来这么晚？ 没事。李寻，过来一下。 柳思思看他一眼。李寻起身，从拥堵的沙发里两大步跨出来。任迪跟他走到一旁。 那事儿能定下来吗？ 李寻靠在吧台上。 能啊。 真的，你说话算话。 嗯。 好，以后有收益了，按说好的倍率还你。 行。 任迪松了一口气。李寻看着他， 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怎么来这么晚？ 哦，被人拉着教训了。 他看李寻一眼。 我室友朱韵，认识吗？ 李寻啊了一声。任迪想起什么，默然笑了。 怎么？ 任迪往李寻身边凑了凑，扯着嘴角说， 他不老实。 嗯？ 任迪冲李寻挑挑眉， 我刚去练琴的时候看见他在天台上抽烟。 某新课程开课前一天，朱韵照常翻开书本预习。第一课是入门的理论知识，朱韵浅浅地浏览一遍，然后随手往后翻，后面的内容让朱韵慢慢睁大眼睛。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些具体的函数意义，但这些程序的基本架构给他留的印象太深了。这不就是过河死吗？朱韵翻书的手越来越快，质量一般的教科书在他手里稀里哗啦的响。录完最后一页，朱韵深吸一口气，合上书，看着封面斗大的加粗字体。 西语言。 高考结束后，朱韵第一次对某一门课程燃起了熊熊斗志。当晚他看书看到后半夜，早上不到六点就睁开眼睛接着看。等到上课的时候，三章的内容都被他啃完了。 C 语言的老师姓林，听说是个很有来头的教授，50岁冒头，头发已经秃了，而且本来搞程序的都显老，他又很喜欢笑，直接导致脸上的皱纹倍增，生生一个小老头模样。上课的地点是多媒体教室，这种教室上课最容易溜号偷懒。首先，几排电脑同时开着，跟着人一起散热，超过半小时就闷得不行。加上有屏幕这道天然屏障，只要老师不下讲台，在下面睡成什么样都没人管。但朱韵也不知道跟谁较劲，下定决心好好学这门课。进教室后，直接坐在离老师最近的第一排。上课铃响，朱韵眼神不自觉地飘来飘去。没来？不至于狂成这样吧？刚这么想着，李状元就大踏步地进屋了。可能是午睡刚醒的原因，李寻的金毛乱得像超级赛亚人一样。进屋后，他径直走向最后一排。刚走到，一个同学就告诉他， 这台开不开机，坏了。 李寻起身环顾四周，朱韵心里好笑，大学教室后方位置都是靠抢的，这都不懂还睡午觉。林老头背完教案，泡完茶，清完嗓子，正准备开讲，赫然发现李寻金鸡独立的在教室后方。他冲李寻招招手，指了指朱韵的方向。朱韵心中顿时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No no no no no no no。 果然， 哎，那位同学，这里还有位置。 No！ 赛亚人走过来，一屁股坐下。朱韵面无表情地低头看课本。林老头开始上课，他捧着茶杯对下面的学生说， 有没有谁之前已经对 C 语言有所了解的，或者已经尝试过用 C 语言写一些小程序的？ 朱韵在心里斜眼李寻，你举手啊。 你不是会过河死吗？见无人响应，林老头笑着说， 大家还是很腼腆啊。 他放下茶杯，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信息化时代，计算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，各种编程语言发展的也非常快。 C 语言与这些新兴的语言相比，就像我站在你们面前一样，已经垂垂老矣。 林老头一脸慈祥，笑得有些顽皮。 但俗话说，姜还是老的辣，老也有老的好处，它丰富且严谨。将来不管你们是想继续研究算法，还是研究编译、数据库、操作系统，你从 C 语言里学到的技能足以成为你所有编程的基础。但有一句话我要在课前先对大家讲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就七个字，功夫都在技巧外。 下面的同学都悄然无声地听着。林老头伸出一根手指，目光炯炯， 你们能考来这里是非常值得骄傲的，但记住千万不要犯好学生通常喜欢犯的病，死磕书本。 朱韵感觉自己被噎了一下。 大学四年你们会学习到很多编程语言，但不论任何一种语言也好，你们要记住，不要沉迷奇技淫巧，一定要从大视角来看待问题，即使是最简单的程序。好了，我现在说这些恐怕大家也不能完全懂，只能从学习过程中慢慢体会了。现在大家看屏幕开始上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